检测，但佢拒绝，并且打碎已经密封嘅样本。调查嘅国际泳联一个小组之后接受宣扬解释，作出警告，但世界反禁药组织不满，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禁止宣扬出赛八年，令宣扬无缘东京奥运。宣扬再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呢一次嘅申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嘅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到下星期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6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97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5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28.2跌20.2，腾讯控股556蚊跌15蚊，美团279.2跌7.8，小米集团32.45升5.5，京东健康164.5跌30.5，港交所413蚊升9.2，京东集团325.4跌7.6，中国平安91.85升5.5，阿里健康23.65跌2.9，保利协鑫能源1.41跌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547，瑞士法郎8.733，澳元5.89，加元6.036，新西兰元5.514，欧元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7.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68点，升143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67美元，卖出188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咁喺全港多区咧，好多地方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住沙埔村有意外，另外后少少咧，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快线都系有意外噶。而家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咗灰沙围。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埔村同埋十八乡交汇处分别有意外，龙尾去到过咗灰沙围。而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龙尾现在就在风力楼。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风力楼。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上亚厘北道有意外，现在影响到附近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上去山顶道，分别近住太古大厦和桥福道。另外亦都影响到罗便臣道和干德道去花园道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而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咁但系狮隧的九龙入口而家交通非常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反方向出九龙的交通近住瑞丰花园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码头，大佬 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将军澳道下行的交通现在交通都是繁忙，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去回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观塘游泳池，长青隧道和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口分别都是挤塞，现在车龙排到青衣西北交汇处。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东隧出口。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在新界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葵涌公园。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沙田市中心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现在去上水大埔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接近大围隧道，而反方向出九龙的车龙就排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加翠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歌声作为骚动音乐的节目主持，我们送些什么圣诞礼物给姨妈姑姐好呢？ 我二姑呢很想去旅行啊，我想要送机票给她，疫症之后可以环游世界。严琼，那你想要送什么给你姨妈？ 当然送条巾啦，我姨妈这么贪靓啊，最喜欢一些又贵又靓的丝巾啊。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是你的后援会，圣诞巨献，被选中的波城与阿一寿，零一， 阿一寿，我哋一定要坚持住啊！第一咒语，杀机咯！ 上一次过煲晒七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二至四，阿一波城，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一路以嚟咧 ，Ariana Grande 呢一位美国乐坛小天后咧，佢喺音乐嘅取材都系比较大胆，甚至涉及性噶。今次新碟 Positions 咧更加犀利，有呢一首 34+35。 Watching movies, but we ain't seen a thing tonight. Yeah. I don't wanna keep you up, but show me can you keep it up? Cause then I'll have to keep you up. So maybe I'ma keep you up. But I've been drinking coffee, and I've been eating healthy. I've been eating healthy. No one keeps squeaky. No one keeps squeaky. Saving up my energy, saving up my energy. Can you stay up all night? Love me till the daylight. 34, 35. 究竟 34+35 是什么意思呢？你做下加速就会明白了。本周上升两级去到第七位， Ariana Grande 34+35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平安夜，星星夜， 今日星期四，提下你。 表达系一个音乐节目，用一首歌嚟开场。 但系唱得咁难听就唔使啦。12月24日平安夜，翻嚟骚动音乐有波盛有严琼啊！ 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毫无悬念。今日我哋平安夜呢一晚咧，我哋所点歌嘅对象就系圣诞老人。 系啦，你快啲上我哋嘅 IG 啦，或者 Facebook 睇下嗰位好 sexy 嘅圣诞老人，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唔好等啦，因为再等咧就倒数啊你啦。 冇错啊，见到佢你有啲咩想同佢讲咧？会唔会想叫佢保暖多啲咧？ 系啊，着翻件衫啊，都冻啊。 系啦，今日我哋系啊。俾咁多位听众，你可以用你嘅途径啊，揾到我哋就得噶啦。咁啊，究竟你有咩歌想送俾圣诞老人？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咧？咁样 系啦， 一个普天同庆嘅日子啦， 系咪有啲特别嘅圣诞节啦？ 系啦，咁啊，今年大家都辛苦啦，过年呢两年都系啦。咁喺呢啲节日可以休息一下，唞啖气咁样样咯。 系啦，一阵三点半咧都特别嘅、平安夜啊嘛， 唔系三点半啦，五点半啦，你。依然继续讲错啊！ 我依然都系过紧以前嗰个时间。 五点半到六点半，我哋今日会有 Dear Jane， 咁佢哋就会介绍佢嘅新碟之余咧，亦都会 live 唱一啲佢哋嘅专辑里边嘅作品俾我哋听嘅。 好正啊！因为系去 band 房录噶啦， 系 咁大家可以听到系真系佢哋最熟悉嘅，同埋应该系最擅长嘅一个 setting， 一个 full band version 嘅几首嘅作品。 系， 大家一间期待一下听一下，好听啊！ 系啊。一路剪嘅时候，阿琼都觉得好好听啊！ 系啊，我一路都觉得哇，真系圣诞节就要听呢啲啊嘛，横掂冇街出系咪先？ 啱啊！咁啊，一阵间五点半到六点半就可以听到啦。咁 系。 咁啊，今日呢一个嘅平安夜，其实我朝早起身嘅时候啦，系见到哇，嗰、那个太阳非常之光猛啊，个天非常之蓝，系好舒服，好 你知唔知 点 解啊？ 点解？ 因为你太迟起身，即系正所谓太阳已经照到边啦，你知唔知啊？真系自然醒啦，系咪？ 系，因为如果正常早翻工嗰啲，应该太阳未出嚟，跟住就已经起身啦，嗰啲咁啦，好奢侈啦，个人咁样。诶，你哋唔知我几点瞓嘅啫，咁跟住咁喺一个咁舒服嘅状态之后，就觉得今日呢一个嘅早餐咧，应该系要。 要食常餐，要食沙爹牛面因为波盛对于早餐嘅执着咧，喺呢两个月以嚟咧，我系见多啲客亲嘅。因为我都话佢 even 系下昼四点钟，我哋话喂，不如食啲嘢咯。佢话好啊，今日第一餐我想食沙爹牛面。 嗯，系啊，咁今日再加一个 on top 嘅条件，就系、是、希望如果能够有一个 window seat 坐喺度，即系感受住阳光咁样食嗰个早餐咧，会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日嘅。 好。 咁跟住落到屋企楼下附近去尝试去揾啦，咁其实都难揾到嘅，一般餐厅都系喺商场里边嘅啦嘛。咁啊，俾我揾到啦，咁跟住坐低咗，真系有一个 window seat， 哇，不得了！系我坐车啊，坐飞机好多，我都好中意坐窗边嘅，即系睇风景啊嗰种感觉。跟住坐低咗，举手落单啊，想嗌个常餐啦。 系， 然后姐姐就行埋嚟就话：，先生，你一位系咪啊？你呢个位咧，窗边四人卡位嚟噶，你入翻去里边坐二人位啊，咁样。 哦，即系因为而家一张台净系即系可以，即系如果四人位，佢而家净系可以坐两个人啊嘛，所以佢叫你去坐两个人位，因为净系坐呢一个啊嘛。 同埋系啦，即系我霸咗佢嗰个位啦，叫做咁。咁其实一般嚟讲，我都会理解嘅。咁但系因为佢用嗰个语气系比头先再衰啲嘅。 同埋你今日有个坚持啊嘛， 所以50% 系坚持，50% 系态度。 系， 于是乎我就起身拎起件衫，我就离开咗间餐厅。 哇！呢、這个都几特别、啊，因为你份人咁逆来顺受咧、我以为你真系会起身拎起件衫，乖乖地坐去隔篱台就算啦。 我有望一望佢指住嗰个位嘅，我想唔想我个早餐坐喺个位食咧？我答我自己，我唔想啊。 哦，于 是乎我就离开咗啦。 好啊， 转身行咗出去，当我行猛啲啦， 我希望在后面会听到，哎，先生你都是坐回那个啦 ,OK 的 ,OK 的。即是同你去泰国买东西计平一点，你慢慢行开，等他。 等他叫你回来，哎呀等等平一点给你了，平一点给你 了。OK,$50 OK, 那有那种这样的心态的，但我很慢地行出去，都他没有挽留我。 嗯， 那我就算了，行到出去，那我想一死啦，都冇啦，附近我要去哪里。跟住突然之间灵机一触咧，因为其实我屋企行去茶果岭嗰度，其实都几近嘅，我觉得即系十零分钟嘅路程就去到。我就谂咁，不如今日入去嗰度啦。我知里边嗰度有一啲历史悠久嘅餐厅，啲冰室啊、茶餐厅咁啊，一定有啦。咁于是乎我就徒步行咗过去。咁我都应该几年冇去嗰边噶啦。咁入到去系有啲迷路嘅咁。 哦，你以前成日去茶果岭嗰头嘅？ 之前有试过入去咯，嗰时因为做节目嘅缘故去咗嗰边，用嗰个公共浴室冲凉，咁喺嗰边周边又行过下，喺嗰边食过嘢嘅咁。跟住今日就再次行翻入去嗰度咁啦，咁啊真系揾到一间即系网上面揾到好历史悠久嘅冰室，咁啊坐低咗喺嗰度，咁有个伯伯嘅啫咁样，咁然后就坐咗喺嗰度。而最正嘅，佢用住一部好怀旧嘅一啲唔知 CD 机定系收音机听住歌，听住嗰只歌咧系 match 到圣诞嘅主题 嘅。We wish you a merry。 佢系播紧杨千嬅嘅《寒舍》。 哦哦， 系因为歌词里边提到啦，咁啊，伯伯，咦，有 music choice？ 我做节目一样， 好得意，系啦， 系啦，咁就喺一个咁样嘅气氛之下，就望住出边，即系茶果岭一啲嗰啲旧屋区嘅内街咁样，就食住一个咁嘅早餐，咁我就觉得好圆满啦，个人咁样今日。 明啦，即系你要嘅要求啊，有个靠窗嘅台啦， 我知啊， 食呢个沙爹牛嘅常餐早餐啦，都满足到啊。 去一个自己即系近年少去嘅地方，有一种探索嘅感觉啦。咁亦都迎面我入去嘅时候，就有啲居民行出嚟啊，或者叫啲伯伯坐咗喺佢屋企门口嗰度。咁其实就冇嘢做，咁啊倾下偈啊，系啊，饮下嘢啊，系啊，望天打卦一个咁嘅状态咁样 咯。你唔讲你去咗茶果岭咧，我以为咧你去咗日本啊，唔知边个啲乡下嘅地方咧。你睇下，再唔俾香港人去旅行，香港人真系黐晒线噶啦！我对面呢个都黐黐地啦，已经。 好啊，香港法国一啲咁嘅地方，有一啲咁嘅怀旧特色嗰啲咁样咧。 系啊，因为我都明白嘅，其实咧，比咗旧年啊吓。我身边应该系冇乜人喺香港嘅，即系呢个日子啦咁样。咁今年咧系冇人唔喺香港啦。 系啊。 以至于咧，大家都不断，即系有啲陌生啊。你知唔知有前几日有 friend 直情问我？我想问咧，你哋留喺香港会点样庆祝圣诞嘅？因为佢真系，佢话佢应该系大学唔知第几多年，或者自己有钱搵，有 钱啦、 啊，系啦，佢就每一年圣诞，尤其是读书嘅时候，更加系冇任何阻碍啦，就系、是、会去日本过圣诞嘅。 哦， 系啦， 突然之间今年冇得去啦。 今年我都觉得，哎呀死啦！喺香港系点样庆祝圣诞嘅咧？咁样。跟住我话冇啊冇，咪买只烧猪翻嚟一家切咯。咁你记得切烧猪个仪式要拍片摆上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香港一啲本地嘅 M V 咯。今年疫症之下，譬如暂定咁样拍到好日本嘅，你咪睇翻究竟个 M V 其实系喺边一度拍，你去翻嗰个地方睇下可唔可以攞到嗰种感觉咯。 O K， 即系譬如我记得阿 Candy 讲暂定咁样，佢有啲内街系喺下面，即系个大型屋苑，即系公堂嗰个，咁去嗰度行下，感受下嗰种 大型高级屋苑。O K， 去嗰度行个圈，感受下。攞翻日本嘅感觉嗰啲咁样咯。 而家啲人点解系咁去大堂啊？ 睇嗰啲。 哇！你睇下，系加拿大啊，系日本啊，啲红叶啊。 系啊，喺大堂嗰度出现啊，咁样唔系屋企楼下嗰个大堂啊，系元朗大堂。 好烂啊！ 即系你屋企楼下有机会摆一棵假树都系有嗰啲咁样嘅嘢。系啦，咁所以我今日就系一个咁样嘅早晨开始。 嗯， 系啦，咁今日究竟拣一个咩嘅歌去呼应咧？今日大家迎接紧一个圣诞节咧，我准备咗几首咧，即系一啲歌手朋友创作嘅歌， 都系有圣诞感觉 啊，系嗰种 sweet 啊，嗰种感觉。而家咧，我准备咗几 track 喺度，都唔系几 track， 其实右手同左手啫，冇咁多条 fader。 系 你想我揿右手嗰条 track， 定系左手嗰条 track 咧？命运交喺你手上啦。 正所谓我最爱看左右左东有西，青春会发术左边啊。 左边系嘛？好，我哋听下。 It's funny to have somebody thinking about you that you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All day, all night, baby, I miss you, baby. It's all about you, girl. I feel so down. Tell me what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I say?几相识那一天， 给你声线，挑引了我心中温暖，开始了解那一天，跟你相处，解开了我心中冰冻。想你想到千变万化，想你与你畅游罗马，想与你有一个家，与我的爱再不分差。数星星，因为你我再不任性，想跟你一起坐叮叮，因为你我忘掉顾忌，相爱不分轻重，不怕再有伤痛，开始恋爱，好好恋爱，坐稳火箭飞到天边。 非常之勤力啊！佢今年 好勤力啊！佢头先 Instagram 我睇到咧，好似话今年都有15首原创嘅作品推出， 非常之多。咁啊，嚟到呢一首，今次咧揾嚟嘅 producer 就 Matt Boy 嘅，有宝琦啊，啱啱呢一首嘅新歌，歌名叫做 Down。 我想话咧，头先听完波胜嗰个故事之后啦，我唔知点解咧，我对于嗰个姐姐嘅态度咧系好耿耿于怀嘅，因为咧成日即系当我身边啲朋友咧同我讲，哎呀，我今日喺边度边度啊，俾个姐姐或者俾啲人咧，即系尤其是餐厅嘅人咧，态度好差咯嘅时候咧，我都有一种 啲 friend 真系咁高音，态度好差咯，要咁高音， 系一定要咁高音噶，有啲再高音，真系好差咯。我每一次听到呢啲嘅不满嘅时候咧，我都有一种你今日新翻嚟香港，因为我成日会觉得香港已经惯咗啦。 哦， 你谂下，直情有啲餐厅系以即系所谓态度，唔系以态度差出名嘅，而系有啲人会觉得态度差，好似系入边一个好有趣或系尖锐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通常啊，我觉得香港人咧带住呢一种嘅日常生活嘅習慣去到台灣，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哇，台灣人啲服務態度真係 好 好啊， 啲美音好好聽、啊，係 啦，同埋啲女仔又把聲又好好嗲啦， 心心都係噶。喺、便利店嘅時候， 你 見到佢都覺得 佢，我啱諗住扮，跟住你就一句插入嚟就話啲心心都係噶， 真係噶、 啊，係啦，我就冇咗扮嘅慾望啦，你知唔知啊？ 去到便利店， 我諗住扮。欢迎光临嗰啲咧， 系啦系啦系啦， 你一讲婶婶都会咁，我就唔想做啦。 台湾女性咯，咁好唔好啲？系啊，你会听听完之后，你会觉得佢后生嘅时候一定好正啊，咁咯。 佢而家都可以好正， 可以系，即系个声音上面，唔知系个耳仔吸收到好舒服嘅，个人个心情会好啲啦，可能。 但系我都觉得咧，我唔知系咪即系因为香港人喺香港俾人虐待得耐咗咧，我带住咁样嘅状态去到台湾嘅时候，见到啲人咁有礼貌，尤其是当佢知道你系游客。或者你系慕名而嚟呢一间餐厅，佢又冇乜人，佢即系嗰个服务态度好到咧，我想同佢讲啊，你唔使咁假噶。 对你好又唔得嘅。 我忍唔住同佢讲，你真系好虚伪喎，呢位小姐咁嗰种。即系佢会问，因为我好记得嗰时喺台中，我去食一间。我都算慕名而去，我想食芋泥蛋糕咁样啦，咁即系一间 cafe 嚟嘅，咁我就要咗芋泥蛋糕坐喺隔篱啦，咁样，咁你知道梗系要影相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就行埋嚟，跟住话唔好行埋嚟啊，我想自己一个啊，要行埋嚟就要倾偈噶啦，咁样，咁佢就行埋嚟，好吃吗？喜欢我们的芋泥蛋糕吗？你知道高音啦，但系其实我嗰刻我系好想讲，即系好想窒佢。 You leave me alone， 好想窒佢噶。因为我个蛋糕是完整的，你看得出我未吃，你做咩要问我好不好吃啫？咁样，跟住咁我都好诚恳咁就啊，等一下，等一下，吃完我会、我就再告诉你啊，咁样。但是很多人都很好吃，哈哈，谢谢你，咁样就谂住打发佢走啦，系嘛？ 系啊， 咁仲点啫？讲粗口咩？ 你答佢啊嘛，我还没有吃，你看不到吗？就用嗰啲好核突嘅广东嗰啲国语。 咁但系咧，其实你见到佢一路企喺我隔篱，一路同我介绍佢间铺头，讲佢个芋泥用乜嘢芋头做乜嘢，落咗乜嘢糖乜嘢奶咁样。咁我嗰时都真系净系得一句说话：我想翻香港，我想面对啲真实嘅人情。你闹我啦，嚟啦，我唔介意俾你闹我噶，唔好咁虚伪啊！ 自虐嘅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再多一人确诊，同之前的确诊者并不是住在同一楼层或者同一座向。卫生防护中心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在上个月13日至到今日期间，曾经在大厦逗留2小时或者以上的人士需要检测。另外，沙田沥源村荣瑞楼有3个单位有人确诊，其中2个属于对面单位，住客有打招呼。防护中心会向大厦派发检测样本樽。上星期逃离医院的63岁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李运强失踪53个钟头之后被寻回，但拒绝透露期间的行踪。他被控一项任何人不得使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险罪，今日在九龙城法院提堂。李运强在庭上并没有代表律师，他说从医院逃走是因为怕接受诊治和打针，没有想过事件会这么严重。控方反对被告申请保释，说他有潜逃风险，加上被告因为欠租未能够翻回原本的居所，业主亦都说不会再出租单位给他。不过裁判官说被告的最新检测结果确认是阴性，隔离令亦都已经解除，批准他以500元担保外出，期间不得离开香港，要到警署报到，案件日后到出年2月5日再讯。香港律师会话，黄逢律师行有前文员涉嫌不诚实挪用客户的款项，理事会决定行使法定权力介入黄逢律师行的业务。律师会话，根据调查结果，有理由相信黄逢律师行严重违反律师账目规则的决定，包括透支客户款项，以及容许不合资格人士成为客户账户的签署人。律师会话不能够透露涉及几多客户或者资金，又话已经聘请另一间的律师行为中介人，建议受影响的客户尽快另聘律师处理有关的个案。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形容，律师会介入律师行的业务属于严重措施，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有关的权力，以保障客户的利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社交网站说，美国已经扭转了中共 5G 总体规划的势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的时候说，搞胁迫霸凌阻挡不到中国企业发展壮大的步伐，中国累计已经建成 5G 的基站71万8000座，成为全球最大的 5G 网络。 汪文斌话：美方一啲嘅政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打压外国特定企业嘅做法，目的系为咗维护美国喺科技领域嘅垄断地位，系典型嘅经济霸凌行径，背离市场竞争原则同国际经贸规则。美方所谓嘅清洁网络，实际上系胁迫交易嘅代名词，不得人心，只系会受到越嚟越多国家抵制。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下星期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浦村同埋十八乡交汇处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啦。另外咧，花园道落山港岛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上阿厘北道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架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另外龙翔道西行近住黄大仙中心那段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怡道，反方向狮隧公路出九龙龙尾在沙的公路近渔翠苑，沙田路近渔田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港城，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围嗰段咧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沥源村来回方向繁忙噶，去上水方向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反方向出九龙啦，龙尾沙田马场。另外，长青公路去九龙啦，近金竹嗰段挤塞，葵涌道去九龙近住马嘉烈医院系慢车噶。龙尾永德里广场，西贡公路近住北围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在松桃苑和翠塘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加翠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 来曲首播，灵魂亦放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师姐，今日平安夜我哋都有嘉宾，有咩字送俾佢哋应下节呢？ 今日我哋一齐嚟送啲心意俾呢位嘉宾，听住啦吓。 Dear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哇，好犀利啊！打开眼界。平安夜，我哋嚟到 D J 嘅 band 房，咁我哋今日有 D J 嘅 hi， 哎，我哋 D J 个 band 啊。 Hello， 大家好，我哋 DJ Go Bell， 因为每一次我哋都会将嘉宾个名咧，都系变成一句句子嘅。咁本身我哋一早已经帮你哋谂咗另一个名字，但系而家咧应节嘅关系，我哋就将佢变成 DJ Go Bell。 OK， 呢个赢咗 ，OK 啊，满意嘅 ，OK 嘅，系笑咗嘅。 我觉得你要讲翻日常版啊，即系我哋本来如果系日常嘅话，我哋作俾 DJ 嗰句系乜嘢？嗰句都好精彩。 我都想知啊，系咯。 Dear Jing 一球精， 哇 ！Dear Jing 力旺盛啊，我以为系啦，咁所以咧，咁我哋就带咗呢一句嘢嚟啦。咁但系除咗声音之外咧，我哋有个实物送俾你哋嘅，交俾我哋礼物小姐。 哇 ！Dear Jingle Bell。Jingle all the way， 就啱啱嗰句嘢寫咗落個卷軸嗰度送俾你哋嘅。 最緊要仲要咩騷動音樂，加埋你哋兩個公仔樣喺度咁嘅樣。哇！真係惟超惟妙啊！呢個公仔。 哇！呢個真係，我覺得係呢一塊嘢咧，係 band 房最有 class 嘅一樣嘢啦，已經 係。淨係有啲靈氣滲出嚟啫嘛。 High class 啊！ 哇！咁除咗我哋帶咗我嘅禮物嚟咧，其實之前我哋都同 DJ 講話，我哋即係交換禮物嘅。呢個時候最好就睇佢哋四個嘅樣啦，好似兇手喺案發現場睇緊。 唔驚啊，大佬係咪啊？即係我哋咧 ，DJ 樂隊咧就即係素來就係、是大方，係咁、啊、其實所有通常送禮咧係啊 OK 噶，冇所謂噶，你拆啊，你拆我信心滿滿。 我想知素來大方呢樣嘢係幾時素來噶？我 邊個講嘅呢個？ 係我頭先開始話俾自己聽嘅，開始嚇嚇嚇。唔使惊， 唔使惊， 嚟大胆啲话俾大家听，你收到啲咩？ 系咯，话俾大大方方咁话俾佢听。 有乜介绍话有啲咩喺里边啊？ 讲佢啊，呢个好怕话俾人听。 系啊， 佢个总之佢唔识点话俾人听。 好嘢， 你喺 DJ 界打滚咗咁多年，你冇理由唔知呢嚿嘢系咩嚟噶嘛？ 讲得非常之好， 你吓到佢跌咗，都忍埋一期， 都死咁啊！ 真系，你啊， 打埋个头昏低。 我一路喺度谂紧，我呢个我哋边个拎翻去啊？不如你拎翻去啊！ 你睇而家咁样， 夹麦啊嘛， 系啲咩麦夹嚟噶嘛？但系我想话呢一啲都真系好符合今日礼物嘅主题啊！边度？ 仲有咧，仲有咗 夹麦夹，不如我想讲 系 有特别嘅。嘅嘢嘅意義嘅，因為呢、這個嗱，首先大家睇唔到嘅，如果大家睇唔到嘅呢個係麥夾啦，咁、但係我你問我，喂咩有咩麥夾有咩咁特別先係咪啊？即係本身因為你哋嗰、那個遊戲規則話交換廢物啊嘛，咁、我 band 房裡面每樣嘢都唔係廢物，咁、我所以我夾硬將我呢個珍藏嘅麥夾咧就送咗俾大家，點解咧？因為佢一個咧，佢個窿啊係冇轉到嗰個坑噶。所以咧，系啊，特別版嚟啊！呢個係即係所以一個麥夾，佢一畢生要做嘅嘢就係插響個 麥架嗰度， 而去揸住支麥，呢個佢嘅天職。但係佢嗰啲咩啊？出生嚟 夾唔實啊， 夾唔實。所以佢一出世咗就坐咗喺我哋個錄音機前面，就擺咗好幾年。 佢聽好多歌㗎。 係啊係啊，佢咧、就佢一個即係嗰啲叫咩啊？英雄無用武之地，龍游淺水租蝦戲。 你做咩咁咧？所以塞落個窿度啫。 係啊，我哋就係咁玩咗好多年㗎啦。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要多個麥夾，咪去攞咯。見到佢台面有呢、這個咪攞咯，次次插落去。哎呀，哎呀， 唔得喎，你嘅 X X X。又是你的是不 是？但你們又放在那裡， 兩年之後拿回來出來用，又是你。 所以其實我哋同佢係好朋友，我哋俾你就等於切咗忽肉俾你。 係啊，好珍惜啊，葉記。 唔係你都伸隻手指入去摸下，好好光滑。其實仲有嘅，仲有嘅。佢哋咧除咗嗰支獨一無二嘅麥夾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個寫住 DJ 嘅水 紙杯， 係啦。 最過呢個真係威啦，係咪先？即係我相信張敬軒都冇寫住一個杯寫敬軒咁俾人飲水啦，係咪先？可能有喎，真係。即係要問下佢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咁樣先就即係有派頭咯，派頭好緊要嘅對樂隊嚟講，唔打得都睇得， 係冇錯，係 啦，唔打得都睇得，所以你嚟到譬如飲水有個 DJ 牌子嘅紙杯。是嚇到人的， 冇錯。 咁我哋今日就而家就送最我哋一批貨之中最後一個俾你啦。 哦，哇！你睇我哋有兩樣絕版嘢啊！ 因為我哋會轉 logo 啊，我哋自己 internal 我哋啲嘢會轉 logo 啦，唔耐過幾年就會轉一轉嘅嚇。呢個最後一個。 係絕版嘢，我哋有兩個絕版嘢，一個有天生有缺陷嘅麥夾啦，同埋個最後一個 唔係缺陷， 最後一隻紙杯。 係仲有一隻紙杯，跟住我哋有三樣嘢，我覺得呢個可以同聽眾分享啦。因為咧就係佢哋特別嗰陣時做嘅嗰啲嘅貼紙啊嘛，係嘛？係咪都係最後三包啊？ 不是啊，有成千上萬個呢個就呢個反而係啊， 呢個 係 多嘅。 但係我哋而家就有三包，咁我都可以同三位聽眾分享啦。係 啊， 係啊，哇！你哋好細心啊，你睇下。但係點知聽眾話佢哋想要天生有缺陷嘅麥夾， 好想試下， 喺度一路撩佢，一路自娛啊個感覺， 嗰啲手指陀螺咁樣咧， 即係我哋撩過曬嘅嗰個。 係啊，真啊！真的是啦， 不是他玩手玩走的时候留低了在这里，跟着哎走啦，今天打搞晒，跟着就留晒在这里了。 咁到我哋啦喎， 係啊， 係啊，我都我哋份禮物就好見得人，好拜得神，係真心，係啊，因為我哋頭先有係啊，頭先有個卷軸啦，咁個卷軸咧真係算係甜品嚟嘅，咁呢個算係主菜啦咁樣，咁其實佢係一支專酒嘅酒版嚟嘅，所以好細緻，佢未必係攞嚟飲嘅，但係咧佢嗰個。其實裝呢支酒嗰個盒咧係好有意義嘅，佢係攞香港嗰啲舊嗰啲玻璃咧磨咗一個特登做嘅盒俾佢，所以個盒係好靚嘅，係、哦、啊。咁其實同埋呢個牌子本呢、這個品牌咧都係香港一個本地牌子嚟嘅，咁佢係啊，咁佢哋就會喺香港買嗰啲白蘭花去做去釀嗰支酒嗰啲專酒咯，係、哦、啊。咁既然有聖誕禮物，梗係就聖誕歌啦。 咁所以嚟到呢度咧，亦都今日有 DJ 為我哋即係 live 準備咗第一首歌咧，就係呢一個 Dear Christmas 嘅。咁啊，將個時間交俾你哋啦。 心境 埋地，这情仍好比我找紧你，绝不心死。It's Christmas， 能共你一起，无限是处理，成为爱与。 今日上到嚟，除咗我哋即輕輕交換咗一個禮物之外咧，當然因為你出咗你哋嘅新碟啦 ，Limerence 啊，係、 yeah, 啊、 yeah. ， 係啊，咁啊呢一張碟，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次做訪問，我同阿瓊咧都會首先咧，即係將我哋自己嘅感覺就會 share 咗先嘅，然後睇下你哋覺得我哋所講嘅嗰一樣嘢會唔會同你心目中諗嘅呢一個作品嘅可能亮點啊，或者一啲特色嘅嘢咧係一唔一樣嘅咁、樣。 好，講。 我講先啦，因為咧今次呢一張碟咧，留意到裏面有三隻嘅英文歌嘅，係啦，咁我覺得呢三隻英文歌係一個幾特別嘅量，因為有一隻就係呢個最佳唱片鋪嘅英文版啦，但另外有兩首就係真係特別去做嘅一個英文歌，咁我就翻抄翻你哋之前嘅唱片裏面咧，咁我發現，咦，原來真係有英文歌喺專輯裏面嘅咧，已經係第一隻嘅咯。系啦，嗰一只即系100嗰一张碟里面，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咦，呢一次特别去摆呢几只歌落去，系有一个特别嘅意思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听呢只碟嘅时候应该要留意嘅一个点嚟嘅，系啦，我就估呢一样嘢啦。 应该一次过开估啦，咁之后到我啦，咁样。咁我呢边咧，我系觉得咧，我听歌嘅时候都话咧，嗰首歌系我觉得近期最曳嘅一首歌啊，但系我真系好中意呢一首。同王嘉怡 Sophie 合作嘅《給報酬問》嘅呢個作品咁樣，首先我哋林寶嘅歌詞一如既往咁鹹濕啦。咁但係我哋會點解會特別覺得呢個係一個亮點，係因為我覺得Sophie 呢個人選好適合啊。咁因為上一次其實譬如身體語言同阿 Miss Jenny 嗰、那個，我覺得嗰個效果又係好好啦。但係今次嗰個唔同嘅感覺係，我覺得再性感啲，再道欲啲。咁我哋之前其實係啊，係啊，你用得好好啊，呢、這個字中文好叻啊。 深層 係啊，深入啲啦，咁樣啦。咁我之前我哋都有其實同阿波我哋咪口都有講，就係話其實香港女歌手有呢一種性感嘅質地嘅，其實女歌手其實並不多嘅。係、但係其實王嘉怡 Sophie 佢真係好有嗰種 urban 啊，同埋嗰種性感嘅質地，所以我哋覺得哇，這個人選真係～是佢啦，咁样 系 呢个字眼好用嘅，健康性感啊，好有教育电视嘅感觉啊，咁样系啦，呢个就系我估嘅嗰个点啦，咁样好啦，我哋依次开估先啦，估你开你嗰定开我嗰，开你嗰先好啦，好啦。 講多次你頭先嗰個 point 啦， 太 耐 唔記得咗。 哦，英文啊， 即係將英文嘅歌又放落去，即係冇特別話要將佢變成中文歌詞，就將佢放落去。因為即係揾翻我話係第一張專輯裏面有， 先至有。 因為之後中間一堆我再揾翻都冇啦。即使第一張專輯有嗰只，其實 acoustic 嘢都唔係 band 生嘢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覺得今次呢一個安排會唔會係有一啲特別嘅原因，覺得我要有兩係時候要有啦咁。 絕對係。 好。 因為其實講Make Me Stay 同埋Can't Keep Going On 呢兩隻咧，Make Me Stay 最耐啦，Make Me Stay 時候差唔多十幾年前嘅啦呢隻歌。係啊，我仲記得呢隻歌第一次唱即翻錄個 demo 嘅時候係分分鐘係2008年啊，2009年係啊，喺我哋第一間 band 房嘅時候嘅。咁呢隻歌呢就係、其實大家都好鍾意，次次俾任何人聽又鍾意，唱片公司同事聽到又鍾意，但係硬係每一次交出嚟嘅時候都一係 一係佢嘅時運未到啊，定係時辰未到啊，定係 just somehow 出唔到集嘅呢隻歌係、嗯、一路到咁儲咗好多年。咁其實我哋今次做呢隻碟嘅時候，其實亦都有一段時間我哋係真係抄翻曬好多 demo 出嚟啊。咁啊 ，Harry 有成15-16隻嘅歌喺度。咁、嗯、大家聽翻嘅時候係。Make Me Stay 呢隻歌同埋 Can't Keep Going On 咧，係覺得啊，應該係擺落呢隻碟嘅，係啱嘅。Can't Keep Going On 都有5年8年，我諗都有8年咁上下啦。 我記得響我淨係記得咧呢首歌咧 JW 啦，同埋呢個Moon Studio 啊，雷仲德個 Studio。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啱啱做起呢隻歌嗰陣時候，原來就響 Moon Studio 度錄音嘅，記得嗰年。咁然後就撞到 JW 咯，即係除咗係即係佢哋舊歌係一個心願想放響唱片，咁但係點解英文唔變做中文呢？我覺得出隻唱片你想俾歌人聽，都係想講你心裏面想講嗰樣嘢，其實唔代表話係即係冇你冇當佢一個商品啊。如果改咗廣東話咧，就會多人聽啲首歌本身係一首英文歌嚟，即係改咗就會好似可能好怪啦。即好似譬如話Can't Keep Going On 嗰首歌係，譬如個副歌係 What you doing to me all the things that I see， 咁如果廣東話死啦，咁變到好似嗰啲你向邊都有乜人就知嘅乜，咁變到好似嗰、那個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啲係啊，有陣時有啲音咧係某個語言嘅， 嗯， 即係我覺得呢首歌唔可以改廣東話，係一定要係英文。咁所以其實我哋來唔來都會寫一兩首呢啲歌，發現咧係。永遠都出唔到集，係因為首先永遠都派 single 啦，咁排都排唔到佢啦，永遠都咁。同埋第二就係、是英文歌名。 嗯、 但我哋以後一有機會就一定會做多啲啲英文歌，其實同埋會做啲新啲嘅，唔係嗰啲十幾年前嗰啲。 跟住都係聽歌啦。咁、 嗯 啊、因為咧，其實本身都係想聽翻一啲。我就覺得呢一隻專輯當中之前派過，大家覺得印象好深刻嘅歌啦。咁頭先都有講到，其實最後一間唱片鋪都有佢嘅英文版嘅咁樣。咁但係佢係同一時間有收錄英文版亦都有中文版啦。咁我哋今日就唱中文版俾大家啦，咁樣。好啦，所以第二首啦，歡迎 DJ 張送有呢一首最後一間唱片鋪。 人得你，还跟我去撑这。 展望圣诞节假期到下星期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狮隧近住龙翔道公园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大家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乐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系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一段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御田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翻将军澳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另外，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分别都系近住隧道入口挤塞，车龙就排到近青衣西北交汇处。路面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一段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沿住红棉路下角道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卑路乍湾公园一段咧，车龙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西边街。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尖沙咀一带交通非常繁忙的，而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就排到近窝打老道，而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交通亦都是挤塞。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近御港湾。新界方面，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玛加烈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永德里广场。清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转车站一段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沙田市中心来回方向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同埋反方向的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中大二号桥。西贡公路近康湖居一段来回方向的龙尾就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亚公湾路同埋大网仔路近横江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加翠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 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The Harmony of Life is made by Clarissa Aurelia, Safiyo Wong and Elaine Cahyono. It's about music for everyone. Music that can encourage any kind of people from any kind of background.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发挥创造力。 rthk.hk 网页展出，香港至尊设计学院青年创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好啦，我哋又翻翻嚟 DJ 嘅呢个 band 房啦。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呢一樣嘢係 同黃嘉怡啊，即係我覺得哇，揀呢個女仔真係揀得神來之筆啊，咁樣即係我 DJ 睇女嘅眼光真係好準嘅，就係咁樣。 我都想講，其實呢樣我就係想你頭先問呢個問題，我就係想答，即係我哋四個咧冇咩叻，但揀女仔 OK。我只係可以話呢樣嘢。 好，我哋而家深入討論呢個問題啊，就係、是、DJ 是如何揀女的咁樣。 呢個就阿添答啊， 鬧開啊！ 首先我哋有呢隻歌嘅時候，個 demo arrangement 個完成咗咧，其實我哋第一個好大家第一好一致嘅感覺就係、是，好似係要多把聲，要個女仔唱嘅，即係啱啱就 exactly first two 個位入。是覺得要個女仔唱，咁但係嗰時我哋亦都當然即刻會喺度啊 brainstorm 啊，有邊個女仔會啱呢首歌呢件事咧？咁當中有幾位咁，但係其實我諗到好啱嘅就係 Sophie 咯，即係咁啱，即係我又識佢嘅，同埋其實佢把聲佢嗰種 style 真係幾獨特嘅，即係我覺得喺廣東話或者中文歌入面，其實佢佢都真係唔係好多人有佢呢類型嘅 style 嘅聲底，咁係咯，咁我見佢又而家係 independent 嘅，即係 indie 嘅，咁嘅時候我又可以即係問下佢，喂有冇興趣一齊玩啊咁樣，咁佢就好佢都好樂意，好係咯，咁就應承咗。 咁、我想知道，譬如你醒起 Sophie 咁啦，你有同即係譬如佢哋講，譬如 Jack and Nice 嗰啲，聽到 Sophie 呢個名，你哋嗰陣時覺得點？ 我嗰時都係覺得係啲聲係好啱，因為我哋一路都諗緊個聲音個聲底一定要，因為嗰首歌係比較健康性感噶嘛，要揾到把健康性感嘅聲咧，係啦，就係係嗰一兩個，係啦，咁所以就係咯，都覺得係 Sophie 好啱嘅。 啊，同埋我記得一樣嘢，我記得咧，即係林寶填完呢份詞嗰陣時候咧，佢。跟我講，其實都係佢都係一個 request 嚟嘅呢樣嘢，係佢話你一定，佢 Howie 你記住，你一定最緊要就要揀一個啱嘅女仔咁啊，咁我係咩？即係點解？即係好似突然間變咗你阿爸咁樣，即係哎呀仔點都要揀女，都要揀啱嘅老婆。唔係佢話，即係佢話，所以咧你唔可以咁揾一個，如果你散發唔出嗰種健康性感嘅咁。其實首歌就會唔 work 㗎，因為其實都我覺得比較曳啦。講喺呢一個即係疫情裡面，好多人譬如話戴住個口罩，即係好阻住我，淨係想同你親密啲嘅接觸，但口罩同埋或者啲食飯嘅膠板就係阻住咗兩個人咁樣。我記得我哋響 band 嗰度諗啊死啦，咁可以揾同邊個歌手去合作咧？咁其實阿 Tim 一話啊，不如揾 Sophie 咯，黃嘉怡。咁其實大家已經哦 OK done。即係我覺得一定係，即係我 of course 要佢要肯啦。即係如果佢肯嘅，其實真係唔使質疑咯，好好啱。同埋後來發現原來佢都有一隻佢有一隻臘腸狗喎，你知唔知啊？係啊，我因為我都有隻臘腸狗，我好中意臘腸狗嘅，咁所以變咗個、一定係啦，一定係 Sophie。 只係因為一隻臘腸狗，你 只臘腸啊， 好得意嘅佢哋，係啊，所以就一定係 Sophie 咯。 好啦，有边位女歌手想同 DJ 合作？第一件事开始养一只腊肠狗啊， 或者柴犬，或者呢、這个 貓咩啊？ 咩 魔鬼啊？魔你嗰只咩？ 魔天使、 蝴蝶、松鼠、瓷娃娃， 系啦，有呢啲类型咧，就大家会容易倾偈啲，容易沟通啲啦。 佢都台湾同埋香港两边走嘅，咁就咁啱嗰两三个礼拜，佢就喺香港话，不如录低咗先啦。咁其实佢真系五个 tick 入边搞掂晒噶啦，即系就咁每一个呼吸其实都啱。啱噶啦，直到最尾我話，仲有啲橫掂仲早，有啲時間，不如你錄兩條 at lip 嘅 track 俾我啦，咁又係一 take 咁就已經錄曬，所以其實喺錄佢嘅嗰方面咧，其實我都係幾正嘅，即精彩嘅，因為每一 take 都有啲唔同嘅嘢，而每一 take 都係啱嘅，而係冇嘢需要去指導或者執嘅，咁其實。我覺得因為呢首歌好大部分都有佢把聲喺度嘅時候，其實真係我需要錄咗佢嘅時候，咁我就會因為我多啲時間去可以融入同埋配合啊嘛。咁同埋佢譬如 adlib 啊，或者佢一啲比較佢好 soulful 嘅唱歌嘅技巧上，我可以聽咗佢先，咁起碼我有我嘅方法去配合翻佢咯。 但我想問點解最後要打聲招呼嘅？因为最后 Hi dear Jane， Hi Sophie 嗰阵， 哦，系啦，都系佢录先嘅。 哦， 佢个 adlib 嗰条 track， 佢到最尾佢临真系临完啦，谂住好搞掂啦，跟住话 Hey dear Jane 咁样。 哦， 咁跟住 keep 咗喺度，咁我哋睇翻啲听翻啲 track 嘅时候，喺度，咁不如做翻个和应啦，咁样咯。系几得意嘅，我觉得呢、這个真系好系神来之笔， 系咪叫神来？ 好即兴，神来之笔嘅即兴。 好啦，咁讲完 Sophie 呢一首之后咧，因为今年大家边度都去唔到啊嘛，咁咪坐喺屋企乖乖地听 DJ 唱歌。好啦，所以跟住嚟带嚟呢一首《爱的迷顿书》。 我哋准备先啦， 系好啊，交我唱俾你哋。 来自一位拥抱十年衷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人间中真的给你般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难道心教爱昧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爱他？底牌一穿，再没人纵坏你吗？唯有讲清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人间中真的给你般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 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气候望人吻你，异国也愿能摸摸，真的不敢讲也太多。何必怨我不可，无人为自过，别怪就气绝走我，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添血液给我。 跟住咁頭先都揭曬，即係我哋講嘅嗰一樣啦。咁但係今年即係特別係呢張專輯裏面有唔少嘅作品，譬如派咗台啦，亦都成績都即係非常之好啦。即係譬如特別呢個銀河修理員啦，即係見到喺一啲唔同嘅串流平台上面咁樣。咁即係如果要問 DJ 今年你哋2020年啦，喺創作呢一張嘅專輯又好啊，或者即係過往一啲派台作品，你覺得你哋嘅2020年係？過得如何呢？ 即今年是真的大家的生活上都辛苦，但是同一時間我們亦都因為疫情而我們做這些唱片真的分開，大家很少聚在一起去做的、嗯所以其實、每做完一隻歌都 kind of 有每今年的每一個時候的一個 checkpoint 咁樣，我哋當然睇住個 deadline 去做成件事，真係有時有啲嘢冇得特登去 ask for 嘅，有啲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成隻碟我哋擺嘅心機落去係即係每一隻派台歌入面聽到之餘，我哋喺其餘嘅歌希望大家都會聽到咯。 大家都話2020年好多人都受困啦，受影響，其實 DJ 都受到影響，但我又好坦白地覺得，我覺得2020年 DJ 是比其他人嚟得豐富嚟得圓滿嘅，會唔會好啲？ 大家會唔會覺得係我哋好彩係因為我哋上年年尾攞咗個 demo， 我哋一早已經開始咗呢一個計劃，亦令到我覺得呢個計劃我哋持續咗成年去錄啦、錄製啦隻唱片，嚟到令到我哋覺得好似。一路都生活得好充實啊！我哋都有個時間係坐喺屋企唔知做乜，但永遠其實話冇嘢做咧，話唔知做乜咧，但係其實有嘢做嘅，就係要完成嘅唱片。我覺得呢一做唱片呢樣嘢，令到我哋今年好似冇白過咯。 Jacko 咧，你覺得2020年即係喺 DJ 或者係你自己本身嚟講，你覺得 其實好得意嘅。我咁講翻。即係做呢只碟咧，好似Harry頭先所講，其實舊年年尾唱片公司老闆係諗住俾我哋今年係出一隻 EP 五首歌嘅歌嘅啫。我哋直頭自己攞埋喇叭，攞埋曬好多啲 demo， 同唱片公司全部嘅人開會話，我哋好想做一隻大碟，但係佢哋都話哇得唔得㗎？你哋夠唔夠時間啊？各樣嘢，咁我哋話俾我哋啦，堅持，真係好想好想做，因為有好多歌係圍繞住一個愛情嘅主題，因為好早嘅時候 Harry 已經諗咗 Limerence 呢一樣嘢，咁有其他啲人都會講哇，其實會唔會十隻歌都係講愛情好膩啊呢一樣嘢？咁唔會啊，其實我哋自己四個都聽過啲 demo， 又諗過好多嘅 story， 想揾唔同嘅人去寫嘅時候，又覺得咦，其實我哋都做到啊，應該咁好堅持做到呢一樣嘢，咁其實 achieve 到我哋自己想做嘅嘢，其實係好開心今年。系啊，可以咁讲，只唱片令到我哋个生活丰富咗，冇迷失到咯，即系唔会有等嘅时间喺度咯。系啊，即系就算哦，真系冇嘢做，咁不如谂下只歌点样再做好啲啦，或者再点样重新编。因为我哋今次呢只碟里边好多歌都系录完又录，录完又录，就算做到最尾嘅时候都仲会再改，系真系精益求精嘅今次。 系，即系平时都冇机会。其实你 Andrew 你突然间咁讲都系，我哋未试过啲歌系。錄完再錄，即係咁奢侈啊！今年真 afford 到我哋時間去改一首歌，做完由頭再做多次，我都覺得幾癲呢樣嘢。係啊，係。 有邊首歌係中間經過可以咁長時間嘅打磨㗎？ 嗯，好多首都有打磨過。Make Me Stay 啦，嗰首英文歌啦，咁之前有個80年代版，好搞笑啊！黐線，係咯，哇！即係聽到我而家都仲要係我哋個監製唱嘅喎，嗰個版本係，哇！嗰、那個真係搞笑，揾日應該派台，咁係啊，真係嗰、那個然後先至有我哋今日呢一個版，另外一首歌英文Can't Keep Going On， 哇！好多版，有一個版就變咗個電子。 clubbing 版，整個整個越整越癲，點知過咗火，死梗啦 ，booms booms booms 咁樣死梗。其實好多首其實首首都有少少改過嘅，原本咧。咩未來就比較人哋所謂嘅好 DJ 式嘅情歌啦，咁有啲人覺得啊好好悶啊，咩重複就係做同一樣嘢，咁其實諗咗好耐，錄曬所有嘢啦，我哋都堅持要DJ 式情歌咪 DJ 式咯，咁我哋係 DJ 嘛大佬，咁咪做咯，咁但係做完之後最終一下成隻碟咁多已經咁多呢類型嘅情歌啦，不如攞呢一首嚟到開刀。變佢另外一樣嘢，咁就將頭嗰四分三橛咧，就重新做過一首好靜嘅歌，只係 keep 翻尾嗰四分一咁樣，我覺得幾得意咯。做一隻唱片就可以 experiment， 即係啲我唔覺得好大嘅 experiment， 好少嘅 experiment， 但係可以做多啲呢啲唔同咁樣嘅嘢，因為我哋咁多年嚟都係單曲啊嘛。咁單曲嘅話，你一定要你唔可以試，你唔可以做，你一定要做嗰樣嘢，你覺得十個人、十一個人都會覺得好聽嘅。冇法，大家活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capitalist 嘅世界嗰度，咁你公司俾咗資源你做一樣嘢，你一定要有啲回報，我覺得。咁但我覺得做唱片就可以唔使咯。咁所以以後我哋都會爭取每一年都盡量可以做到一隻唱片，至少係做到一隻 EP 咯。如果每年做一隻大啲，我都勁開心咯。 由上年年尾 present 啲歌俾公司聽嗰陣時，我諗緊我哋要做一隻即係同一個話題嘅一個十首歌、十一首歌嘅一個大碟，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因為同一個 topic 點樣，我哋就用曬所有嘅能力去點樣編到佢，隻隻都係有啲唔同嘅咧，或者有啲新嘅聲音喺呢個話題上面可以玩到嘅咧，或者 topic 可以講嘅咧，咁啊真係完成到咯，慢慢一步一步。我仲記得嗰陣時臨尾講 deadline， 即係啲電話咧直情係凌晨四五點六點嗰陣時都 message 仲喺度講緊，即係大家哇最後點啊啲聲要點講啊，有啲咩阻攔 啦， 真係好誇張。係啊，所以好開心我哋完成咗一隻咁嘅碟咯，即係希望大家都聽呢隻碟嗰陣時都可以細味到啊 DJ 可以有其他聲音可以玩到落去呢隻大碟，成隻碟咁聽我就覺得係好足夠。 咁啊平安夜我哋先多謝 DJ Jingle Bell Jingle 我都飛先， 平安啊， 係啊平安啊，係啊。祝你在亂留下平安啊！最後有呢一首《銀河修理員》，係我哋最後咪要講句，我哋明年再見，拜拜。 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超了你一次都不算粗，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的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窝放，谁也错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我演舞，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弄坏世道但至少牵手街路，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八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壮的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受。 心火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7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1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再多一人确诊，同之前的确诊者并不是住在同一楼层或者同一座向。卫生防护中心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在上个月13日到今日期间，曾经在大厦逗留2小时或者以上的人士需要检测。医管局话，寻日擅自离开北大屿山医院的一名受检疫女子，今日已经自行返回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佢报称唔舒服，而家已经转送往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正系等候检测结果。另外，佛教医院康复内科及骨科病房一名95岁男病人初步确诊，佢早前喺伊丽莎白医院嘅检测一度呈阴性，近日再次发烧，寻日由佛教医院转送到伊丽莎白医院隔离治疗，病人体内揾唔到抗体。佛教医院嘅同一病格有9名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其中6人仍然留院接受隔离治疗，其余3人已经出院。当局会检视病人系喺入院院之前已经感染，定系喺院内感染。香港律师会话，黄凤律师行有前文员涉嫌不诚实挪用客户款项，理事会决定行使法定权力介入黄凤律师行嘅业务。律师会话，根据调查结果，有理由相信黄凤律师行严重违反律师账目规则的规定，包括透支客户款项，以及容许不合资格人士成为客户账户的签署人。律师会话，不能够透露涉及几多客户或者资金，又话已经聘请另一间律师行为中介人，建议受影响客户尽快另聘律师处理有关的个案。律师会会长彭允熙形容，律师会介入律师行的业务属于严重措施，只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才可以行使有关权力，以保障客户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的东北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到下星期初，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农场道公园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红磡警署，农场道西行啦，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去九龙。 龙尾就排到沙砾公路近住香港恒生大学同埋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噶。另外咧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笏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小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九龙货仓。将军澳入口啦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崔杰彤，疫情期间你做了些什么？ 今个疫情，我就好最深咁研究我嘅厨艺，同屋企嘅砂煲鹌鹑、蒸煮焗炉全部做晒朋友，仲造就咗呢个吹神厨房嘅出现。希望疫情之后，我个厨房仲可以继续经营啦。 留喺屋企都可以学多样嘢，学下身。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 电视节目《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每段年轻人追梦的心路历程都会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林义文现身说法，歌颂梦想无限大。 《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第二集，12月26日晚上8点，港台电视31。还是必须好好 过下去。音乐说。方力申的音乐选择， 第一首排头歌就是《这么爱你》。 海都这么美。 当入到行嘅时候，好多即系经理人同我讲：，喂，不如你试下学吉他。我真系同佢哋讲话，学乐器呢啲3岁学嘅，20岁学咧唔会叻噶。 系， 即系我系用紧一个运动员 嘅心态， 系要去到香港 number one。 逢星期五六晚上11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穿多件衫啦，你见你都震晒啦。 我已经穿到成只粽咁噶啦。 你冇听过咩？有一只冻叫做妈妈觉得你冻啊。 吓， 你着10磅衫真系会加翻10度嘅咩？ 仲估估下做咩啊？梗系今个星期日晚黐实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夜晚8点半由李慧妍、赵诗欣同埋周家俊主持嘅 Step 上错实验室。 今集我哋教大家点样 keep warm 啊！啊，谂谂下，我都系一个暖男、 啊。好冻啊！ 阿涉院线找来被选中的波成与阿一秀的第一男主角和执行监制，讲下这一套剧制作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好玩的，因为可以用一句对白去演绎不同的感觉。 你个道德你好啫。 是啊，全靠监制道德好啫。 想一次过煲晒7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2至4，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主入这躯壳，原 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饭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1, 2, 1, 2, 3, 4，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来。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 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哦，没的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 等緊你哋，等緊你哋，等緊你哋， 等緊你哋嚟點歌俾聖誕老人聽啊！佢一定會聽到噶，信我啊！ 除非唔會嘅咋，如果唔係一定會。 係啦，翻嚟啊！今日全城點歌大行動 ，Boss 靜同埋嚴瓊要點歌俾聖誕老人，我哋一齊慶祝平安夜。 冇錯，亦都迎接聽日嘅聖誕節，普天同慶嘅日子之下啦，大家有少少嘅解脱啦，透一啖氣咁樣啦。 係啦， 係啦。咁但係你有啲咩歌好想送俾聖誕老人呢？有啲咩説話想同佢講呢？可能你已經有寫信俾聖誕老人啦，我唔知啊。咁但係你都可以。 你有冇㗎？以前 我冇， 唔計今次，唔計今次， 真係冇喎， 從來冇試過， 冇試過啊。因为我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都知道他不会收到我的 message， 所以我都悭翻啲啖气，我将嗰啲直接同阿爸阿妈讲。今年我想要咩咩咩咁样咯。 阿爸阿妈就会同你讲，只要你做个乖孩子啊，圣诞老人就会送俾你嗰啲故事。 好似圣诞卡咯，以前会写俾全班每一个人都有。 真噶？ 真系噶，我爸阿妈以为我傻噶，有啲 friend 有啲唔 friend， 点解你要写呢？我就觉得咁好似对一啲唔 friend 嘅好似唔系咁好，所以每人都会有一张。 因为我都有啲我班上都有啲同学系会全班都写圣诞卡嘅，咁咧我仲好记得我中三嗰年同佢非常非常非常 friend， 即系 friend 到咧系一齐去厕所不特止啦，仲会入同一格啦，佢先之后我再去嗰啲啦，系即系非常 friend。咁你知女仔咧喺嗰啲年纪咧最容易发生嘅事情系咩咧？就系反面啊嘛， 哦， 系啦，跟住我中四就同佢反咗面啦。跟住咧，我就眼见咧，我个中三时候收到嗰张圣诞卡咧，加埋应该有千几字啦。 咁多 系啦，去到中四得翻圣诞快乐四个字。 哦，唔系，仲要唔写添啊，就系将圣诞卡括住佢本身印咗上去嗰个 咯。Merry Christmas 咁样。 啊，即系以前我最多都系即系写俾啲同学咯，咁唔系个个都收，都会寄，即系唔系个个都会回信嘅，咁但系就买一盒咁样就写到手跛咁样，全部都写亲爱的乜乜乜。写全名咁样， 我觉得呢件事都睇出你其实呢个几浪漫嘅人嚟嘅。 小学会咯， 唔系你真系节日之鬼嚟嘅，好中意圣诞节。 同埋因为啲同学咪会俾翻圣诞卡，我会将佢贴晒喺屋企嗰埲墙上面。圣诞系装饰嘅其中之一嚟嘅，咁啲同学嚟到生日会就会见到送俾我张圣诞卡贴咗喺上面咯。 啲同学会去你屋企开生日会噶？ 咁因为我生日系圣诞前一个礼拜啊嘛，咁以前咪会系咯咁样样嚟咯，咁佢嚟到咁屋企有圣诞树啦，咁啊贴晒佢哋嗰啲圣诞卡喺上面，咁然之后就庆祝咁样样咯。 哇，波成你真系一个天真纯品又浪漫嘅 小 男孩，小 朋友啊，系啊，细个系咁噶， 估佢唔到啊吓，即系果然通过做骚动音乐之后了解波成多咗啦。 你明点解我系圣诞之鬼啦？有好多呢啲回忆嗰种感觉咧，储咗喺度咁。 好中意过节。 系啦，咁啊喺你哋继续可以将你哋嘅说话同埋你哋所拣嘅歌送俾圣诞老人嘅选择啊，可以继续喺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IG 嗰度话俾我哋听。 冇错。 系啦，继续等紧。咁喺呢个时候，我哋当然就听下我哋两个写咗啲咩俾圣诞。老人啦，每次好惊喜，因为我都唔知道对方写， 我哋都唔知噶，系啊，同埋都唔知道对方拣咗边一首歌啦。 系啊，你想听边个先啊？ 你先定我先咧？ 你想听边个先？ 一节之鬼先啦，我想睇下你对节圣诞老人嘅热爱去到咩地步咧？ 听下我写俾圣诞老人嘅信啊，我嘅第一次俾咗你啦， 亲爱嘅圣诞老人，你好啊！我知你有好多信仲要睇，仲要复， 但是为了令你继续听我讲，我一定要同你讲以下呢句说话。 我信噶，我信你存在噶。 只不过我未见过你嚟我屋企啫嘛，但我从来都冇介意噶，因为我知道我屋企冇烟通。如果你真系要入嚟送礼物俾我嘅话，就会被看更截住啦，又要攞你身份证登记，已经好唔方便啦。话唔定看更仲会咁上嚟问， 系咪有个圣诞老人嚟探访啊？ 到时啊，就真系咩惊喜都冇晒啦。所以我真系好明白噶，我都觉得做圣诞老人真系唔容易，要喺一个咁残酷嘅现实世界，仍然要将童真同埋希望带俾人类，无论系小朋友又好，成年人都好，写信俾你，我都知有时遇到啲问题，应该都几难答噶。再加上个个都惯咗做 deadline fighter 咁款，临圣诞先至一次过寄信嚟，情况就好似临收工，老板仲俾嘢你做咁。梗系覆唔切啦！我成日都唔明噶，其实圣诞系年尾，点解啲人唔可以拣年头又或者年中就写定信俾你咧？咁你咪有多啲时间覆咯。咁当然，我有口话人都冇口话自己，我都喺度今日平安夜啊，先写呢封信俾你啦。唉，冇计啦，你要明白啊，圣诞老人。我活喺香港，由读书开始都习惯咗做 deadline fighter 噶啦。听紧嘅朋友亦都可能会好好奇，点解我会写中文，而圣诞老人又会听得明、睇得明呢？去到呢一个位，我又想现实翻啲啦，因为我呢一封信其实系谂住寄俾香港嘅圣诞老人，严格嚟讲，即系香港邮政。我知道去年你哋香港邮政收到同埋覆咗成过万封嘅信，我谂今年疫症嘅关系，啲国际邮件都咁唔稳定啦，今年肯定会更加多信啦。平时公务已经咁忙啦，仲要为咗香港人提供呢个咁窝心嘅服务，真系辛苦你哋啦。特别系手字写得好靓嗰个同事咧，被公司拣咗嚟负责回信，唔知你有冇开始后悔自己啲字写得咁靓咧？为了帮你打气和答谢你，我除了揀了跟着下来那首圣诞歌之外，还准备了一句说话送给你的，就是 由请叔叔送出，神族圣叔送出， 多谢。今年圣诞最想收到现金做圣诞礼物的波城小朋友上， sweet tears and all a thousand years old. sense of you. Maybe only in a blind belief can we ever find the truth. No more lives torn apart and walls will never stop. 首先幾中意今年佢呢一張即係聖誕嘅一個合輯啦， 係啊，好高級啊嗰種感覺。 係同埋因為用 studio live 嘅 version 去唱咧，我覺得好 touching 嘅，我覺得個窩心嘅程度再近啲嘅。 咁我就真係有一種我喺酒吧當中啊享受緊呢個聖誕節啊。 係呢張 EP 叫 Reason to Rejoice， 嚟自衛蘭嘅。咁啱啱揀嚟呢一首就 My Grown Up Christmas List 啊，又有啲 sad 嘅，我反而其實覺得。即係一個大人去講翻，我翻唔到去小朋友，但係嗰啲嘅願望， 嗯、 其實嗰啲嘢，其實一個小朋友唔會諗嗰啲願望，即係世界唔會打仗啊，希望啱嘅永遠、嗯、即係正義必勝啊嗰啲咧，因為小朋友唔會諗呢啲嘢，但佢用一種咁樣嘅方式嚟表達嘅時候，我覺得啊，有一種挨住咁，咁但係又warm warm地嘅曲風咁樣咧， 同埋我覺得講聖誕願望呢件事咧、 嗯， 都幾童真嘅。 哦、 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咧，你系当系一棵啲许愿树咁样，好似讲咩有咩咁。但系你大个，你知道佢唔会成真，于是乎你嘅讲法都系一种自我嘅安慰嚟嘅啫嘛。 系啊，嗰啲其实你知道永远都 唔会实现。 系啊，都唔知边个帮你实现啊。 系啊，我讲减肥都讲咗廿几年 了。唔系啦，唉，大家讲到咁 sad， 唉，翻翻嚟，好啦，听完我呢一封俾圣诞老人嘅信之后， 到我啦。 严琼又写啲咩咧？我都好想知啊。 亲爱的圣诞老人。你好，今次是我第二次写信给你了。真的的，我第一次写信给你的时候是我小学一年班。当时老师叫我们写信给你，说你知我们有些什么的圣诞愿望希望可以实现。我记得当时我写话，好多同学都有 Game Boy 游戏机，我都好想玩啊。同埋我真系好憎密书，下一年可唔可以密少啲书啊？仲有，我真系好唔中意食苦瓜，我愿意食多啲西兰花去换取唔使食咁多苦瓜。我咁记得，因为我第二日就俾老师闹咯。佢话唔可以写呢啲嘢俾圣诞老人噶，要写得有意义啲啊。于是我就改写，我希望爸爸买多啲练习俾我做，成日都有得默书，等我啲成绩可以越嚟越好。爸爸咧就可以成日煮苦瓜俾我食，等我身体越嚟越好。之后老师就赞我系一个有目标、有理想、积极向上嘅好孩子咯。之后我就唔再想写信俾你啦，因为我以为写信俾你系可以讲自己好真实嘅愿望，但系原来你咧净系接受啲虚伪嘅留言，咁我哋应该都冇咩好讲啦。不过成日都听人讲，你净系会送礼物俾一啲好乖、好听话嘅小朋友，咁点为之好乖、好听话？系咪唔同自己阿妈驳嘴，无条件孝顺阿妈？阿妈讲咩都系啱嘅，我阿妈做嘅一切都系为咗我好。咁你不如都系唔好送礼物俾我啦。今年有疫情，唔知道你周围去有冇好麻烦呢？我见到啲新闻讲到话，美国嘅圣诞老人就一定要戴上透明嘅面罩，隔住胶板同民众打招呼。而 而英國的聖誕老人呢就變咗 online 去同小朋友傾偈。其實我成日好好奇，呢、這個世界點會得小朋友先有心願呢？有好多大人都有啲大人嘅心願，希望有人可以幫到佢哋㗎喎。我真係想介紹一個好多心願嘅女人俾你認識，希望你可以幫到佢啦。佢叫淑芬，佢最近遇到一位姓楊嘅拉丁舞老師。我真係希望你可以幫下佢啊，因為我好驚佢俾人呃啊。 係咪梁淑芬小姐啊？你叫我楊就得㗎啦。嚟緊幾堂拉丁舞班會係我負責嘅。啊，我見你報名表上面寫你學拉丁舞係想識多啲人擴闊下圈子。但係我呢個係一對一課程嚟㗎喎。你冇問題啊嘛？冇問題，咁我哋開始啦。先啦 ，Merry Christmas 啊！我叫阿 Paul， 简尼要做更坏的事，有 INK remix 呢个版本。 做咩笑得咁衰？ 因为我想话 INK 把声真系好似一个骗子。唔好话俾佢听，唔该。 嗱，今日我哋全程点歌大行动，我哋怀疑啊，大家俾嗰张相吸引到，忘记咗本身圣诞老人系咩样。 以为一个咁样嘅圣诞老人系咪会嚟到我屋企啊？然之后大家都心花怒放，以至于呢个 冇乜人理我哋。 唔系个留言全部喺讨论紧嗰个圣诞老人咯，而唔系喺度谂紧拣咩歌俾佢咁样样。 系啦，咁其实今日咧，我都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多有心机，就真系想同屋企人庆祝圣诞啦。 系啊， 因为可能平时系狂欢嘅日子，咁今年就真系特别啲啦，喺屋企啦，乖乖地啦。 今晚大家试下写圣诞卡俾你屋企人咯， 啊、 即系圣诞老人之外，其实屋企人我觉得都紧要啊，写俾佢咯，将你嘅心底说话，啊、平时对佢嘅不满咪写落去咯。 好啊， 投诉信 系啊，同埋咧，我哋。我哋两个听日都会交个礼物， 系啊，听日圣诞节我哋交个礼物，大家今晚平平安安，听日见， 拜。